第219集，路太短。圣上，臣从来没有相看姑娘过，薛夫人也从来没给我说过什么亲事。哼，圣上，白爷。 薛远的汗意已经浸透了衣衫，使衣袍变成了深浅不一的两种颜色。顾元白靠在车壁之上，每一次的晃动，眼前的流珠便会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他在黑暗之中，目光定在薛远的身上。一个大名鼎鼎、威名远扬的年轻将军，在北疆闻而生畏的少将军，被硬生生逼到这样丢盔弃甲的糟乱地步，多神奇！薛远满眼都是他，为他疯狂，他变成这般模样。顾元白的心底满足感和惬意升起，好像薛远对待他这种痴迷，让他也变得心情愉悦了一样。这样的满足和权力带给他的感觉全然不同，但殊途同归，同样让他精神战栗，让他足尖绷紧，头皮发麻。能让薛远变成这样的，当然只有自己一个。 薛九瑶，记住你说过的话。 是， 过来。 薛远从马车上跳下来，秋日的风吹过他湿透的衣裳，冷意瞬间袭来。他下颌紧绷，眉目之中充斥着不厌足的戾气。侍卫长看着他胸前背后汗湿的衣裳，迟疑片刻。 薛大人，你这…… 薛远转头看了他一眼，面色的烫红和布满血丝的眼底吓了侍卫长一跳。 薛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还能怎么？这条路怎么这么短？ 薛远面上的阴煞更浓，身后动静响起，圣上要下马车。薛远顿时忘了侍卫长，快步走到马车旁，递出了手。顾元白滚服整齐，发丝一丝不苟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薛远，眼角眉梢的红意稍稍勾起，白玉的手指搭上，步步稳当地下了马车。田福生跟在圣上身后，尽心尽力的道： 圣上，太医院的御医和空性大师已等在殿外，近日的针灸得在正午时分进行诊治。 朕注意这时辰了。不急，朕先沐浴。 小的这就去准备。 嗯，明日里楚清会送来一幅画卷，你去找一个懂得李青云真迹的人来，看看他手中的那幅是不是真迹。 是。 楚卫回到府，便把自己关在了书房之中，研墨做着画。七年的游历或许让他变得愤世嫉俗，但也让他学会了许多。模仿一个前朝名声远扬的大画师的笔触，对他来说也不过是琢磨片刻的功夫。楚卫落下了笔，水墨在宣纸上成型。李青云作画喜欢豪爽的泼洒，他用色喜朱砂、红丹、胭脂和石绿、石青几色，喜画重檐叠嶂的群山，再用铅白着层层溪流瀑布。户部尚书送与圣上的那半幅真迹，便是李青云的名作《千里河山图》。巧了，楚卫在游历时曾在一位隐居山田的大儒那里见到过《千里河山图》的下半卷，他对那幅画过目不忘，即便是一丛竹或是山水的波纹也清晰如在眼前。他自然没有李青云的真迹，但这只是一个面圣的借口罢了，他也不需要真迹。夜色披散，灯火点起，一幅可以以假乱真的千里河山图在楚卫的笔下缓缓诞生。楚卫放下笔，看着画上未干的笔触，轻轻勾唇，将烛光熄灭，走出了书房歇息。圣上的诊治一次便要占去一日里近一半的时间，太医院的御医是鬓角微湿，他将长针一一收起。田福生小心地喂着顾元白用药，顾元白浑身无力，脸色苍白，额上也是细细密密的汗珠。空性把玩了圣上的脉搏， 同御医们小声说着话。过了片刻，他们就将圣上今日的身体如何据实说了出来。这些话实在深奥，顾元白皱着眉，不懂的地方也不愿意糊弄过去，一个个问得仔细。他的身体不好，如今的针灸和药物主要是为了驱除他体内的寒气，待到寒气驱除之后，便开始养着他疲弱的身子骨。顾元白安心了，笑着道： 待到朕身体好了那日，太医院诸位与空性大师便是头等的功劳。 几人不敢推辞，笑呵呵地被田夫生带出了宫殿。一刻钟后，顾元白从诊治当中恢复了几分力气，他伸出手，小太监连忙冲上来扶起了他。顾元白披着衣服起身，走到桌旁坐下。今日的政务还未处理，顾元白勤勤恳恳地开始今日的工作，心中叹了好几次气，若是以后的诊治也需要一下午时间，那这些政务还需要再下发一部分下去。烛光下批阅政务终究是对眼睛不好，偶尔一次可以，长久必然不行。顾元白两本奏折批阅完，田福生和薛远就一前一后地回来。田福生面色怪异，走到圣上身后默不作声。 薛青，你父亲来了折，过两日便可回到京城。 臣知晓了。 你那几日便待在家中，好好陪一陪薛老将军。薛老将军若是看到你在殿前伺候，只怕会怨朕把你拘在了面前，使你委屈了。 委屈？家父也只会感念圣上看重臣的恩德。 只要进宫了，薛远就绝不给顾元白再次把自己赶出宫的机会。想尽办法也见不到顾元白的日子，瞧瞧楚卫如今那样，就知道有多么艰难。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此事再发生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